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1面，601面，第四行，看起啊，如镜莲花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莲生泥中，表不舍众生。花开啊，出水花开，一遇菩萨立垢清净，故曰立染无故。这是解释如镜莲花。莲花在大乘表法用的很多啊，代表呢出污泥而不染。莲生在水池泥土里面，这个泥土啊代表六道啊，代表六道，六道是染污，它的筋是生在水中，花开在水上面，精生在水中代表清净，花开在水上面呢代表染净，两边都不染啊，以泥底代表六道，水代表四圣法界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四圣这就代表十法界啊，它的花了开在十法界之上啊，染尽两边都不染啊，它表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呢讲的也非常好啊，他这个莲生泥中啊代表不舍众生，六道苦难众生啊，出水花开啊代表菩萨立垢清净啊，不但离开泥土也离开了水啊，他开在水的上面，所以说是立染无故。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应当要学习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学染净都能放下啊，能放下六道，就好比莲花它不会开在泥土当中，它也不会开在水里面啊，水代表清净，染净都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不善的人就好比是泥中啊，善良的人修学佛道的人就好比是在水中啊，身心清净。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应对 像莲花一样，不急不离啊，莲花要离开他们，花就没有了啊。但是也不把泥啊，不把水放在心中啊，善恶两边都放下，真正修行人绝不舍离境界。为什么呢？境界在磨练一个人，能不能成就全看你接不接受磨练，接受磨练没有一个不成功啊。释迦牟尼佛做忍辱仙人，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好的示范啊。歌利王出去打猎累了，休息一会儿啊，就睡着了啊，就有人发现附近有个山洞，有个人在休息，大家好奇去看看。仙人看到有这么多来了，都有缘人呢，给他们讲佛法啊。郭里王行起来找不到人了啊，看到的这宫女跟一个修行人围绕着他呢，有说有笑，心里就非常生气啊，就是你个修行人，你为什么引诱我的宫女啊，要杀他。问他修什么，他修忍辱波罗蜜。哦，修忍，看见能不能忍，用刀凌迟处死啊，不是一刀把他杀掉啊，用刀一刀一刀慢慢的割，把肉割下来，不这样的处死啊。问他你能不能忍，能忍。你有没有怨恨心，没有啊。在死之前告诉过了，我成佛之后我会第一个度你啊。为什么？你成就了我忍辱波罗蜜圆满功德啊，瞬间升起贪念就毁掉了，逆境啊有一点怨恨呢、啊、也毁掉了。所以佛给我们讲经教学，真正功夫在什么时候用呢？就在生活当中。而生活当中最重要是人事环境啊。所以经上常说，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，善人生欢喜心，恶人也生欢喜心，这叫功夫成就啊。菩萨为我们示范，那这个人喜欢看到我们就欢喜，我们多给他相处啊，多给他讲经教学。如果这个人见我们就讨厌，我们就回避他，不要他回避我，我回避他啊，让他慢慢感悟，回头转，以德去感化人呐、啊，啊，以德行呐、啊，啊，成就我们无量的功德，这个功德帮助我们了生死、出三界、证菩提。啊，如果我们看到了喜欢的，合意思合情意的喜欢，不合情意的讨厌，这完全是犯法，天天学经教都没用处啊。为什么呢？与我们的心性没有感应 啊，我们依旧生活在烦恼习气当中，那怎么会成就？真正成就的人，一定跟还原观上的四德相应。啊，这个四德是总原则、总纲领啊，它包含全部的戒律。啊，第一个教过嘛，随缘妙用。啊，随缘就是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妙用是妙用是不着相啊，就这经常讲的，前面讲的无住不住啊，无住是什么？不放在心上，心干净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你的心在这个地方培养出来清凉自在啊，这叫功夫啊！啊，这叫真因修行，会修行。那不会修行的，外面风吹草动，自己就受不了了。啊，人家赞叹你，我就非常欢喜；别人回报你，啊，要生多少天的闷气，这怎么行？全被境界转了。那佛在经教上常常教菩萨了，若能转境则同如来啊。怎么样转境界？不被境界转，你就转境界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不是他转你，就是你转他。啊，他转不动你，他就被你转了。啊，这就看个人定功了，看个人的耐力了，忍辱波罗蜜了。啊，所以要常常想到莲花，看到莲花，看到莲花，像莲花一样的高贵也，不住不着。啊，离远无苦。啊，不住不着才能够离远无。下一句是如泥居树。啊，泥居是梵语，是树的名字。这个树中国没有。啊，翻译做无界树，这个树没界，无界树。啊，又翻作纵广树，这个纵广，可这个树很大，啊，树荫很大，啊，会灵荫一是无蕴，此树端直无界，哇，这个树是很难的，啊，树很直。啊，而且没有结，啊，圆满可爱啊，去地三丈，方有枝叶，啊，它的枝叶很高，啊，很高很大，啊，其子微细如柳花子，啊，像柳树、柳絮一样。啊，唐国无此树。这个翻经的时候，这是隋唐时候翻的最多啊，唐国没有这个树。有罪福报应经曰：泥居陀树，高20里，枝叶枝部分圆呢，覆60里，其树上子数万虎。啊，这一虎啊，中国的八头。啊，那么这是经上有这么写，这个写法，嗯，这可能不是真实的，啊，有一点夸张了， 啊，前面讲的倒是很实在，去第三丈余他才有职业。啊，那么这个经上讲的这个树高二十里，那就很高了。一里，印度我看中国的就是很小啊，但是很小二十里也不得了啊。啊，我们现在一般用公里啊，华里呢是一公里等于两华里啊，二十里的时候算中国二十里嘛，也有十公里啊。十公里现在多高啊，现在国际航空啊飞机大概飞有没有飞到十公里，差不多十公里，一万公尺啊，那么高啊，没听说过地球上有这么高的树啊。嗯，啊，枝叶分布啊，幅二十六十里啊，六十里打个折扣嘛，要三十多里。现在开车开半个钟点，还没有走过树荫呢。那么这个经上讲的好像不是我们地球上的啊，地球上没这么高的树啊，在极乐世界可能有啊。又二位月至接近月能应五百尺啊，那这就确实是很大。如果我们说这个淤泥树林啊，是一个很大的森林，森林里面全是这个树，那就能讲得通啊。如果这个一片这个山上是有几千棵树、几万棵树啊，那就这个车从通过这个森林，这个能讲得通啊。不管怎么样呢，我们在此地取得的比喻啊，佛音大布啊，慈喻菩萨，于诸众生广作庇荫啊，庇荫就是保佑的意思，中国人讲保佑啊啊，菩萨有慈悲心，有智慧啊，念念不舍众生啊，用泥鳅树的这个大的树荫来比喻菩萨的慈悲，如金刚树啊，金刚树梵语法者罗，原为印度的兵器啊，密宗用它做法器，表坚利之智慧。我们在佛菩萨造像里面看到手执着兵器的菩萨很多啊，四大天王南方正长天王手上就拿的剑，剑在古时候是兵器啊，金刚杵啊，古印度的兵器 密宗用它来做表法啊，你看这个密宗修法的时候一定有金刚乳啊，它代表什么呢？表坚立之智慧。在中国用宝剑，宝剑也是比喻智慧啊，中国人讲快刀斩乱麻，乱麻是烦恼啊，智慧之剑能断烦恼。在古印度呢，金刚术表智慧啊，跟这个中国用宝剑的意思相同。大日经书第一卷说，发这罗是如来金刚智印，啊，印是印证的意思，啊，印口的意思，啊，证明如来的真实智慧也，啊，金刚般若智慧。又云，譬如帝释手执金刚，这个金刚就是金刚术，啊，破修罗君。第十天跟阿修罗作战的时候，啊，第十天手啊就拿着这个兵器，拿着金刚术，啊，今此铸至金刚啊，亦复如是。这说到现在，啊，在佛门法会当中。这些金刚神手上拿着金刚术的，一般都称为他做金刚神啊，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着正智啊，生起正智犹如金刚啊啊，人王经里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国家遭遇到困难了，或者是灾害啊，旱灾、水灾这些意外的灾害，哎，另外一种呢，就是战争。啊，用什么方法来平解这些天灾人祸呢？来平息，要用金刚般若，用智慧呀！真实智慧呀，才是最大的力量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我们现在明了事出世间的灾害怎么起来，你要研究它的原因，佛告诉我们，贪嗔痴慢疑五毒啊，自信里头没有， 真心里面没有。这东西从哪来的？迷失了自信。从妄想里面呢表现出来。啊，几时变现出来的呢？大乘经上常说，从一念不觉，二有无明。无明就是阿赖耶，无明是迷呀。迷了以后啊，从真心里头起了个妄心。啊，妄心里面呢，就有这些毒素，这些毒素从迷来的。啊，它的体是心的。心得迷了，就变成了病毒的细胞了，变成病毒的种子啊！但是种子要遇不到缘，它不发作啊。我们讲这些病菌的潜伏的，它不起作用。对于人身体的健康啊，没妨碍啊！所有一切众生全都有，不但我们有，四圣法界也有啊！四圣法界，你看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还有佛都有。为什么？他没有转世成智。啊，没有转八十乘四智，通通都有啊！啊，他的身心呢，都带着病毒。啊，不过四圣法界的人修得好，啊，他们能够把缘断掉。啊，这是佛在经教里告诉我们，因缘果报啊，因要结果，要收报，一定要靠缘啊，没有缘它不起作用。所以佛法讲缘生，不讲因生啊，因不能控制，我们没法子对付缘性。缘我们可以控制啊，我们知道那些恶缘会给我们带来病苦灾难，我们把它断掉，恶的因在没关系，它不起作用，永远让它潜伏，到明心见性它就化解了，就没有啊，没有明心见性它都在。这个事实真相啊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潜伏时间的长啊，没有时间限制啊，只要你迷它就有，只要你觉了它就没有了。可见的它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贪的对应是水灾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海水会上升，南北极的冰山会融化啊，地球上这些高山积雪也会融化掉啊，它为什么会变化融化？地球温度上升了，温度上升是尘灰，尘灰是火啊， 你看现在人脾气多大，从小到老啊，很容易发脾气啊。那我发脾气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发脾气能够把地球的温度上升啊，能叫地球上这些火山爆发，有这么大的关系？这没人知道啊！啊，能够叫冰山融化，啊，让海水上升，你看贪嗔。于是风灾啊，傲慢呢，地震，傲慢应对的是地震，怀疑更厉害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怀疑说没有自信心啊，不相信自己，任何人他都不相信，对父母没信心，对祖宗没信心，对圣贤没信心，对佛菩萨也没信心，那这个病就没救了啊！对应自己身体来说，五脏六腑免疫的能力没有了啊，外面的细菌很容易感染，就没有抵抗力了啊，居住的环境，我们的山河大地啊，土地松散了，信心将让它凝固，疑惑啊，它就松散，怀疑也松散了，这一松散，陆地会沉到海底，高山会倒下来啊，你就晓得我们里面的病跟外面的环境市场真正的原因，贪嗔痴慢疑啊，所以这五个是一切病因的，贪嗔痴慢疑一切病因的啊，缘呢，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的源，你看病因我们不能控制，源可以控制啊！啊，怎么控制呢？佛常讲啊，发菩提心啊，菩提心是觉悟的心啊，菩提心里头有慈悲啊，人慈悲心生出来了，怨恨恼怒烦就可以降温了啊，先从降温然后把它断掉啊，这个东西断掉了，地球上就天下太平了啊，山河大地就非常美好啊啊，五谷丰登啊，人民安乐啊。啊，贪嗔痴慢疑不容易断，怨恨恼怒烦是可以控制得了的啊，我为什么要怨，为什么要恨，为什么要去恼人家啊，为什么要发脾气能控制啊。啊，修行修什么？就修这五个字。啊，人能够把这五个字控制住了，这个贪嗔痴慢疑也就能控制住了。啊，贪嗔痴慢疑要依靠这个发作。啊，心浮气躁的人， 扶不住这烦恼习气，把贪嗔痴给爆发起来啊，这一爆发下面就果报。果报对自己来说脏腑失调，这对自己真的人生病啊。啊，对居住的环境呢，天地变异啊，水灾旱灾啊，火山爆发，海啸地震啊，风灾，大地沉到海底，高山崩塌下来，这天地变异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病果啊。那病的果现前呢？啊，那接着就报应出现了，啊，疾苦、短命，这是个人，个人的灾难，啊，自然灾祸，啊，我们讲的天灾人祸，这是一切病报。是报应啊。啊，从个人讲到我们居住环境，这是大乘教上讲的，用什么方法来化解？佛法是用慈悲心，用菩提心，用十善业道。在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仁义礼智信，你看看仁义礼智信是不是菩提心？是的。是不是十善业？是的。跟十善业跟菩提心都相应，一切病的药啊！啊，人人能懂得这个道理，人人能够依教奉行，身心健康，我们居住这个地方啊，灾难不生啊！啊，今天因缘果报都现前了，在这个地球上，我们见到了许许多多专家学者。现在对这个问题束手无策，不知道怎么办了啊！我遇到不少啊，来问我，我也没这个智慧，也没这个能力。可是古圣先贤老祖宗教给我们有方法，遇到这些困难了，个人的病重啊，社会的动乱，地球的灾变，古人用什么方法呢？真诚忏悔，端正心念，改邪归正啊，用这个方法啊，有没有效呢？我们看古籍记载里头有效果啊，所以用真诚、恭敬啊、忏悔，叫改变天心啊。这个天心是大自然。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现在科学家都证明了啊。原理是什么？原理是心无一体， 啊，我们的心跟变法界、虚空界、万事万物是一体。我们的念头善，他们样样都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为什么呢？境随心转，山河大地是境，我们的身体也是境，通通转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好好的修呢？为什么惹这些灾难？我们怨恨一个人，你有没有想到他会以怨恨来报复我？啊，这就叫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说这个多可怜，多苦，那不觉悟啊？那真正觉悟了，我就希望在我这一生当中把所有恩怨都一笔也勾掉。啊，别人加给我的我接受，我用真诚忏悔感恩来把这个事情化解。啊，别人加给我的我接受，永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把报复，啊，刚才讲的怨恨恼怒烦，一笔勾销啊。在境界里面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真功夫啊！没有这个境界，你怎么知道你心清净？啊，怎么知道你修行功夫提升了？你看不出来。自己以为很了不起 啊，境界一现前了，烦恼习气全出来了，这就说明你一点功夫都没有啊。我在讲席里做过多次报告啊，怎么修法了？天天念经没用啊，天天讲经也没用啊，把听到的所讲的通通能在现实生活当中去转境界管用，那叫真修啊，那才叫真佛弟子啊。再大的灾难到面前就化解了，没有了啊，再大的怨恨到自己面前，智慧一现前一转变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感恩，变成反省。连中国圣人都教我们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没有叫我们去找别人。啊，别人这个不对，那个不对，别人都对，你首先要承认这一条。啊，别人都对，我不对。你才有救啊，我都对呀，他都不对呀，就完了。生生世世你们就对立了，你们搞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。我在这一生学佛60年了，得的一点受用就知道反省自己，从来没有受过别人不对啊。你们跟我多年的时候你能看出来啊，受什么样的委屈，什么样的打击，若无其事，我反省，我不对，他们不对啊。这是解决问题高度智慧的方法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从因果上来说，我们更应当反省。他回报我，侮辱我，他为什么不回报别人？为什么不侮辱别人？他反对我。 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业因果报啊，不可思议啊。也许我过去生中啊，我是那么对待他的，今天碰到了他要一报还一报，他也对我啊，我清楚啊，我不能再用这个报复的对他啊，他用这个态度来对我，我再去报复他，来世他又报复我，那咱们在这个六道里都生生世世，不就没完没了了吗？啊，要知道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不如承受了，接受了，感恩。那不但没有怨恨，欢喜感恩，我接受了。啊，我过去对不起你的地方也报掉了，这个账了了，债还了，你说多快乐，多舒服。那别人欠钱的欠我的钱不要了，不自在啊，我还债吗？大概过去我借他就没还他嘛，那今天他用这个方法拉回去了，好事情还清了。古德所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啊，这话一点都不假了啊，真正这一生能做到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啊，生活要学世尊，要学圣贤，简单啊，生活苦一点好，好在哪里呢？对这个世间不再留恋了啊，日子过得太舒服了，不想离开六道啊，日子过得很清苦啊，念念都想到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，这个好事情啊！啊，钱多了，地位高了，有什么好处啊？增长你对这个世间留恋啊，增长你的情执。那换一句话说，延续你六道轮回的时间了，是不合算的。那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了，我不干这套了。啊，念念呢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们今天遇到这部经典，不容易。啊，无量寿经在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，他一生讲了很多经，我们要问一生当中讲那么多经，哪一部经最重要？别诸位说，就是无量寿经。你看许许多多经典能够度的众生都不多啊，这奇迹啊，唯有净土在世尊一万两千年法运当中通通起作用，能将一万两千年众生度尽了，是有缘的从众生度尽了，就这一门。这个要懂啊！啊，戒律只能度正法，正法一千年过去了，戒律不管用了。禅定只能度相法，相法也是一千年，相法过去了，现在修禅得不到定了，别说开悟，定都得不到了。啊，所以念佛法门，正法管用。相法管用，末法也管用，这不是第一经吗？ 所以世尊在世多次宣说啊，从五种云一本里古大德大家看法都一致，至少佛讲过三次。可是无量寿经还有七种翻译本子失传了，如果那七种本子要是在的话，可能又看到一些不同，那就不止三次了啊，可能四次五次六次啊，一生当中讲这么多遍，用以何在？我们要能体会世尊当年现身说法的苦心啊！啊，你能体会到一分，你有一分的感恩心起来了；体现到两分，有两分感恩的心出来了。不是，你对他真了解，你对他一点体会，那感恩心生不起来啊。啊，你有十分的体会，你就有十分感恩的心啊，你会对佛尊重啊，会对佛孝顺啊。啊，出现在世间就是为我们这些苦难众生，我们要直下承当，直下承怎么承当呢？佛就是为我出现的。49年讲经说法就是来度我的，你看佛灭度到现在3000年啊，3000年后的时候我才得度。为什么佛在世我没得度呢？不相信啊，对佛没有尊重心啊，这3000年来生生世世种那么一点善根啊，在今天这一点善根福德起心行了啊，好好的抓住真诚恭敬啊，求解，然后依教奉行，决定在这一生当中到极乐世界，不等来生，我这一生就要去了，去定了啊。为什么这一生把经论搞清楚了啊就行了，认识阿弥陀佛，认识极乐世界啊，我们对于修学这个法门往生极乐世界真正有把握啊！那你才能得法喜充满啊！啊，你才能有像菩萨那样的智慧，那样的德行啊！啊，来应对现前所有的众生啊，没有一个不爱啊，这就是大慈大悲啊。啊，喜欢的人你爱他，讨厌的人也爱他，跟你作对的人还是爱他，陷害你的人还是爱他，平等没有分别，这叫行菩萨道。啊，这叫真正修行的啊！对于这些冤亲债主现前的10年、20年、30年，他会感动， 啊，他要了解的时候，他一生当中没有遇到第二个，没有像你这样的人。啊，我这样的恨你，害你，你还是天天感恩，天天给我回向，给我祈福。没有一天忘记。啊，我相信他会良心发现，在一生当中你还遇到第二个人这样人没遇到。啊，生生世世一个人有几次这么机会啊，遇到这样的人用真心待你。啊，你用虚妄对人，人家用真心对你，永远不变。那是什么人？那是个真正学佛的人。啊，不是真正学佛的人，做不到啊。啊，你从这个地方你去细心去观察，学佛的人多啊。真正相信的人少，真正理解的人更少，真正奉行的人少之又少。啊，我们也想在这一生当中真正利苦得乐往生净土，你不干不行啊。你不把自己些毛病习气改掉，想把这些毛病习气带到极乐世界去不了。这就好像什么，像现在我们看入境啊，你在飞机场上都有人呢拿着体温的量体温给你检查，极乐世界也如此啊。那你身体不健康都不让你去啊，你去不了啊。啊，这就是贪嗔痴慢疑怨恨恼怒烦，都是你的病毒。你有这样的病毒，天天念佛去不了。啊，天天念佛要天天学佛。学佛什么？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改过来。把这些病毒啊统统放下断掉。啊，所以佛在经论上告诉我往生一个条件。这个条件是真的，绝对不是假的。啊，你也听过很多次，但是你疏忽了。佛讲心净则佛土净，这一句话重要啊。啊，你看经题上给我们讲往生三个标准。啊，最起码的清净。啊，更高一点的平等。最高的觉啊，清净平等正觉，这是往生必须要具备的条件啊。最起码的你要有清净心，清净心这些病毒统统放下啊，顺心善缘决定没有贪念，逆境恶缘决定没有成悔，对于顺逆善恶境缘通通感恩，没有不感恩的啊。这样的心态啊，你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的人全相应，哪有不生的道理啊。我们能不能往生，有没有把握，自己认真反省一下就明白了，不要问人了，别人跟你讲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你一反省，展开经典一对照，不就明白了吗？啊，我有没有资格到极乐世界去啊？所以你看金刚说的金刚正智， 破除烦恼啊！啊，金刚是坚定的意思，不坏的意思啊！啊，这真是智慧。啊，一定要相信佛的话，天下没有不能改变的人，只要他有一点点善根，他就能改变。啊，一点善根都没有，叫一禅体，啊，那就很麻烦。对那种麻烦的人，要给他种善根。要帮助他，他这一生不能成就啊，他的成就来生后世啊，你对于经教熟了，你就能看得出来啊，而且很清楚啊。再看下面，诸部要目也，不持金刚熟念诵，无有得成就。金刚熟者，菩提心意，能坏断肠二边七中道，中有十六菩萨位，一表十六空为中道，两边过五谷，无福无智也。我们就看到这边啊，金刚熟也是神秘宗里的最重要的表法的法武啊，好像我有一个在跑马地啊，柜子里头有个小小的密宗送给我的金刚书啊，还送给过专人的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这个金刚书，就想到金刚智慧，它是提醒。就如同我们供佛是一样的，我们为什么供佛像啊？时时刻刻提醒我啊，我们修净土供养的是西方三圣，当中是阿弥陀佛，两旁边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啊，你每天看到他啊，看到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代表自信离体，代表无量的功德啊，一切都无量，智慧无量，德能无量，相好无量，功德无量啊，慈悲无量，宏愿无量，样样都无量，表这个意思啊，怎么落实呢？观音菩萨代表慈悲，落实在生活啊，特别是你有艰难困苦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用这个智慧来解决啊，要用大势至的智慧啊，大势至代表解门，观世音菩萨代表行门。行结相应呐、啊，这就成就了啊！看到观音要学观音慈悲，看到大势至学大势至的智慧啊！看到阿弥陀佛，那是我修学的目标，我最高的愿望。 啊，要用慈悲，要用智慧，我才能达到这个最高高峰。表法嘛，啊，所以金刚说代表菩提心呢，菩提心是什么？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有没有违背？啊，如果与这十个字不相应，我们菩提心没发出来。啊，那么你看看，不持金刚杵念诵，无有的成就，那是金白念。哦，那我拿了一个金刚杵，我念经，哎，就行了，不是，你还是白念了。你真正用真实智慧，诚诚恳恳，老老实实，那就是你真的持金刚杵，不再形象。啊，这张家大师早年教给我的佛法，重实质不重形式，形式不重要。啊，你用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你去念诵，就有感应，就会起作用。为什么？刘祖云居士帮助胡老先生往生西方净土啊，这个光碟我们这有啊。他凭什么？凭他手上拿着金刚杵。你问他，他有没有拿？他没拿，他真拿了。那为什么？真诚心、智慧心啊，大慈悲心、菩提心，统统相应啊。这个念诵感动阿弥陀佛了，这动天地泣鬼神啊！啊，中国古人叫做诚则灵。我早年在台中啊，跟李老师学经教，老师给我四个字：至诚感动。这大乘经教难了，太难了。啊，要想弘法利生，没有真实智慧，没有真实的德能，你用什么帮助别人？啊，老师举例子，世间智慧，这不说别的，就说这一部《四库全书》，你能通吗？你不能通，是法你不通啊。说佛法，这一部《大藏经》能通吗？学一辈子也不行啊，也通不了啊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古人有个方法，感动，求感应啊。用什么东西来感呢？用诚，诚就灵了。啊，诚是什么呢？心里头没有杂念。啊，一念不生是为尘，没有邪思，没有杂念， 啊，也就是清净心是尘，平等心是尘，觉心是智尘。啊，所以尘上面加个智，智尘感通，真诚到极处就起感应，就通了，自然就通了。啊，上能对佛菩萨感通，下面能对妖魔鬼怪感通。啊，大乘里头没有魔，小乘有魔。啊，大乘佛跟魔是一不是二。啊，觉悟了魔就成佛，迷了魔就佛就变成魔。谁觉谁迷呢？自己不在外。我自己迷了，佛也是魔；我自己觉了，魔也是佛。真正讲到究竟处啊！啊，所以对于智金刚手上拿着这个金刚书，他的用意你要晓得，注重在精神，不注重在形式。啊，但是做法事的时候，形式也有用处，表法。啊，那么金刚书能坏呀，断肠二边，断肠二边是邪，是邪境。有人执着一切法无常，因为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植物有生住一灭，矿物有沉住坏空，这叫断见。那常呢，永恒不灭，认为一切法都是永恒的，这叫常见。常见跟断见都是两边。啊，那我们中国人一般叫偏见，他见解不远，见解不正，啊，偏在两边。菩萨正知正见，叫妙其中道啊！啊，中。有十六位菩萨啊，十六个菩萨位代表啊，十六空为中道。啊，十六空是佛教的名宿。啊，佛教大辞典里都有，诸位可以查一查。啊，第一个叫内空。第二是外空，第三个是内外空，第四个是空也空。啊，空不能执着，执着你就坐在空里面去了，啊，所以叫空空。第五大空。第六叫圣意空，啊，第七个是有为空，第八个是无为空，第九是毕竟空，第十是无际空，第十一个是散空，第十二个是本性空， 第十三个是自性空，第十四个是一切法空，第十五是无性空，第十六是无性自性空。这是出于大般若经的。这些名相在这里我就不一个一个讲了，一个一个讲耽误很多时间。诸位可以参考大般若经。大般若经里面讲得非常详细。释迦牟尼佛22年给我们讲这些道理。横竖竖竖。总结一句话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佛的用意在哪里？叫我们放下外面，看破。千万不要再去执着，再去分别。不但分别执着，你错了，别人没错，你错了，连起心动念都错了。为什么？起心动念就迷了，不起心不动念是大彻大悟。我们经体上那个觉，这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平等是不分别，不分别就平等。清净是不执着，不执着清净心现前。所以那个修行最高的境界，那个是就是修行的枢纽关键，就这五个字。用什么方法达到？无量无边的方法。所以佛经上有84000方法，叫法门呢。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啊。四弘誓愿里面讲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方法太多了，目标就一个。你能够恢复你的清净心，这清净平等就是本有的，不是外头来的。所以佛说呢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为什么？你本来有啊，那就是佛啊。有现在变成没有了。为什么没有呢？迷失了。你迷了自信，清净平等就变成了烦恼，清净变成见思烦恼，平等变成尘沙烦恼，觉呢变成无明烦恼，变直了，不是他不在，他在啊，变直了。我们跟佛学习，释迦牟通过释迦牟的一句佛教诲，我们在经教里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情啊。那我们要回头，我们要恢复自信。怎么恢复？我不再执着。清净恢复了，我不再分别了，平等恢复了，我不再起心动念了，自心就恢复了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辛辛苦苦说法教学49年，一天没休息，天天讲，众生真正悟的少啊，没觉悟动一点善根的人多。啊，善根种下有好处，这个善根叫金刚种子，生生世世不会灭掉的。什么时候起现行？什么时候你去求？啊，你就恢复正常了。啊，清净平等就是正常。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如果没有恢复清净平等觉，记住我们在不正常的状态之中啊！我们知道有佛有菩萨有佛法，但是我们跟他距离非常遥远。我们这一生非常非常幸运啊，是过去无量劫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幸运。为什么？夏莲老给我们汇集这部经，稀有的因缘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讲的融成一部经，这个缘稀啊！佛灭度之后3000年才出现的，下好就是来了啊！第二个稀有的。黄念祖老居士入解，他什么住？他汇集啊，汇集一切经论，那确实汇集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啊，他们对无量寿经的体会啊，他们的心得报告啊，这样汇集在一起，成为这个注解，稀有啊！这不是一个简单事情啊！真叫难中之难。啊，我们在这一生当中遇到这样的缘分，你要不认识，你不知道珍惜；你认识之后，你才晓得珍惜啊！你在想，太可贵了！啊，多少菩萨想求这个缘分呢？遇不到啊，我们是碰上。啊，我们读这一部经，这个注解特别容易理解。啊，确实能有几分切入，体会得到。如果能够把这个机缘抓紧了，认真干，啊，我真相信，一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我真听话，依教奉行。我能懂多少做多少，你把这一点做到的时候，哎，看到这些又意思又更多了，你就更懂了啊！所以解能帮助你行，行可以帮助你解啊，解行相应了 啊，解就是张家大师讲的看破，行就是张家大师所说的放下。啊，放下帮助你看破，看破又帮助你放下。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不要改变。啊，就成功了。啊，所以金刚智的表法很重要。啊，金刚书的这个它有五股，两边的各有五股，代表五佛五智。啊，五佛这也是名宿，有金刚啊，有胎藏界之五佛，胎藏是什么意思？是比喻啊，母亲怀孕，肚子里头有胎儿啊，胎儿虽然很小，它藏在里面，所以这个胎有含藏的意思，有隐伏的意思。啊，含藏什么呢？具足一切功德，本自具足了。你看小孩，啊，外面五官眼耳鼻舌身，里面五脏六腑，他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他在母亲胞胎里头，他就在那慢慢长成，啊，通通具足。嗯，就像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，何其自信。本自具足啊，这个胎里面本自具足啊，啊，藏是隐伏的意思。虽然本自具足呢，他现在并不显现啊，他还没出世，这就好像他被一些烦恼围绕住。他不能显现啊，这比如什么呢？我们确确实实有如来智慧德相，这佛说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一点都不假了。但是佛的智慧我们没有了，变成烦恼了；佛的德能呢，变成我们的习气。啊，佛的相好变成了六道轮回，真烦恼啊！烦恼把它变直了，所以自性里面真正的智慧德相啊，不能显现。用这个来比喻叫胎藏啊，胎藏界里面。有五福啊，这是密宗所说的啊。又呢，金刚界也有五福啊，无智如来啊。啊，金刚界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呢？前面我们学过了，金刚是比喻智慧啊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。啊，金刚是坚固、不坏、不变的意思，真实智慧啊！啊，这是佛内证的智慧，也就是 我们讲习当中常常说的阿赖耶的四分里头正自正分啊，这一份呢是自信里面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它能够证明阿赖耶。这谁认识阿赖耶呢？他认识，他是老啊，所以他有坚固不变，有转烦恼的德用啊，能转烦恼成菩提，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幕后一句话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啊！那由此可知，金刚是比喻佛内证的这种智慧啊，能够转八十成四智，这是太藏跟金刚比较浅显一点意思，这个意思非常重要啊！你要不懂，你被这些名词迷惑了，不晓得它的含义。啊，那下面跟我们讲的无智如来，这是金刚界无智所成的无如来，五种智慧成就。啊，第一个大日如来，大日是比太阳啊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有一切众生不能离开太阳，没有太阳地球就不能生存啊，一切生物都不能生存啊，所以大日如来表法界体性之所成啊，就是自性本具的圆满智慧啊。第二呢，阿舍如来，阿舍是梵语，意思是不动。第二个意思是无嗔，你看嗔恚是堕阿鼻地狱的因啊，它代表没有嗔恚啊，没有嗔恚也就没有傲慢，傲慢是嗔恚里面的一分啊，代表无嗔呢，无嗔如如不动。那这个代表大圆净智啊，啊，大圆净智所成就的是阿舍如来啊。第三呢，宝身如来是平等性智所成啊，宝是什么？财宝。财物啊，财物有两种，一种是自信里的功德发财啊，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七宝啊，金银啊、玛瑙啊这些东西，琉璃啊，这是一切众生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不能离开。啊，宝身如来啊，你想想平等性质，那由此可知，人要想发财，要想得到财富，从哪里得呢？平等性。 的真因呢？ 啊，得无量功德发财啊！啊，功德发财得到了，这个世间财物说也就随就都得到了。啊，第四， 无量寿如来，无量寿如来是妙观察智所成。啊，也就是清净平等觉。 啊，第五呢是不空成就如来， 这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能生万法。 啊，是成所作之所成的。 啊，后面有一段。菩提心论语，东方阿舍夫应成大圆镜之一名金刚之也，啊，这是讲五方佛啊。 啊，南方宝胜佛 有成平等性质，互相成就， 智成佛，佛也成就智，啊，一名灌顶智也。 啊，南方宝胜啊。 西方阿弥陀佛呢， 有成妙观察智，一名莲花智，一名转法轮智。真的，转法轮是度众生 啊，诸佛如来度众生是阿弥陀第一了， 没有比阿弥陀佛更善巧。 啊，所以阿弥陀佛被佛被一切诸佛尊称为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北方不空成就佛， 由尘所作之，一名芥末之也。芥末是做法。 啊，做法里头最重要的。 就是持戒守规矩啊！ 啊，佛来给我们做个示范了。中间是毗卢遮那佛， 有成法界智啊，这就是大日如来所成就的法界体性智所成啊，这代表毗卢遮那。啊，所以大日如来就是毗卢遮那， 密宗称为大日如来，显教称为毗卢遮那佛。啊，是一不是二。前面呢叫我们参见无智，啊，无智我们在这里也简单列出来。 啊，明宿在佛学大师典里。显教转八十二乘四支，一列为就近之报身如来。 啊，佛有三身，法身。法身是离体，就是大日跟毗卢遮那所表的。啊，显教里面转八十乘四支，啊，列为究竟之报身。密教于此加第九十，所转至法界体性啊，而为五支。以为金刚界 化身之大日如来。这个里面讲到第九识，只有八识，哪来的九识？九识之说，是阿赖耶有染净两分，阿赖耶虽然是迷了，但是他自信是觉，所以他有觉不觉两个意思。啊，称觉的那一分呢，就称他的第九识。啊，第九识也叫啊，他这个下面有了南摩罗识。啊，我们看这个下面啊，这是啊为金刚界法啊，金刚界智发生之大日如来。第一个，法界体现智。是转安摩罗识所得，安摩罗就是第九识，啊，安摩罗是凡人，意思就是真如、真心，啊，八识里面清净的那一份，那八识有染净两分，啊，通常讲第八识是专讲染的这一份。啊，就是迷的这个妄心，啊，他清净这一份是真心，他的体是真心，他的相是妄心，啊，就好像我们人，我们的人身体走在阳光之下，有个影子，啊，我们的身体跟影子都叫第八识，身体呢是影子的本体，是清净的，那个影子是迷惑。啊，那个说八识的染的那一份就是影子，觉的这一份就是身体，这样大家就好懂。它是一不是二，离开身体没有影子。啊，所以迷的时候啊，真心就发现了，变了一个妄心，这个妄心叫阿赖耶，啊，叫第八识，啊，是法界。有差别之意啊，诸法差别，其数过于尘沙了，是为为法界。法是个总代名词，宇宙之间万事万物，用一个字来做代表，这叫法。啊，所以说法界就是指整个宇宙一切。万法的全体，一个都不漏啊，这叫做法界。法界体性的即六大也。那六大是什么呢？通常我们讲四大啊，四大大家知道，地水火风四大啊，讲五大呢？加了一个空，地水火风空，再加一个六大呢，就十，再加一个十。楞严经上讲七大，七大加一个见，啊，地水火风空见识，啊，讲七大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讲啊，法界体性即六大。啊，这是什么？整个法界的体，法界从哪来的？万事万物，现在科学家研究，一个东西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讲一合相，啊，一被现在的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。啊，把这个一切法太大了，取一部分，这一部分呢再取一部分，啊，取到最小的，现在变成量子。啊，佛法里面讲呢，讲微尘， 极微之微也。 啊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无论是一切法，通通都是它组合的。啊，离开它，一切法就没有了。啊，那么这个小东西，啊，就是讲物质的基础。啊，它是变法界、虚空界的基础，变法界、虚空界的根本。在佛法里面称为极微之微，这最小的物质现象，它里头具足六道，地水火风空，这个十，这个六大统统就是。地水火风是物质，十是精神。啊，就是地水火风空啊，啊是。换一句话说，精神跟物质是一体的，是不能分开的。有物质肯定有精神现象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在最近这十几年，日本江本胜博士做水试验。证明了啊，水是物质，它有受想行识啊，我们对它动一个爱心喜欢，它感受到它有受，我们要讨厌它，它也会受啊，它有反应给我们看，所以证明它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是精神，精神跟物质融合在一起，永远不能分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讲唯心唯物全讲错了，讲偏了啊！好像一个东西你只看到它一面啊，像我们这个茶杯盖，你看到这一面凸出来的，这一面呢挖下去的啊，有人看到这挖下去的，有人看到这一面呢凸出来的，这两个就要打架了啊！其实两个人都没看错，只看到一面呢，你看到完整的哦，原来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！所以物质跟精神是一不是二，最近的科学家才发现啊，最著名的德国的普朗克啊，他专门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，被他发现啊，原来物质是假的，是意念累积变成的幻想啊。那为什么好像有固体、有液体啊、有气体呢？啊，他说那是振动的频率不一样，频率慢的变成固体，频率快的变成液体啊，更快的变成气体，比气体还快的就变成电流啊，变成电磁，变成光啊，通通都是振动啊，速度都是非常快，频率不一样，振动快慢不相同啊，产生这个宇宙现象啊。啊，所以大日住于此六大法界之三昧也，三昧是定功啊，他的心定在这上面。啊，名为法界体现之，主方便就近之德。啊，没有就近方便， 就不能够有天地万法了。天地万法了，是这种啊，法界体心智里头变现出来的啊。佛法讲得很好啊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。这心是法的体体，那法呢是心的相，是心的作用啊。华严经上讲的三大，体大、相大、用大啊。三大是一，一二三，三二一，不能分割的。说一个体，相用在体里头；说一个相，体用在相里头；说一个用，体相在用里头，永远不能分割，它是一体的啊。所以普朗克说，所有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这个发现呢非常了不起啊，把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所说的证明了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个发现的利益是什么呢？帮助我们解决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今天地球上这个灾变灾难这么多，如何能把地球恢复正常，这个理论可以解决。用什么方法？用意念啊。美国科学家知道啊，布莱登啊，你看去年八月在这个悉尼开会的时候啊，他们讨论，这是几位科学家世界上著名的啊，怎么样应付啊明年2012玛雅灾难的预言啊。美国的布莱登他说，如果全世界的人在这个时候啊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信念，这问题就解决了。不但地球没有灾难，还能把地球带向更美好的未来。这话说的有道理，跟佛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啊。理论是什么呢？意念能改变物质啊。日本江本博士也做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啊，就是日本的琵琶湖。琵琶湖有一个海湾啊，这个海湾是死水，就水不流通的。20多年，这个海湾气味很难闻，很脏，很乱。啊，他找了350个人，请了一位老法师，90多岁，带着这批人在湖边上坐1个小时。用大家集体意识来祈祷啊，所有参与的人在这1个小时把什么念头都放下，都不要想啊，让自己的心啊一心一意，就想一个问题：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你看，就这句话，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。啊，350个人同一个念头，没有杂念，祈祷了1个小时。3天之后啊，湖水真的干净了，气味没有了。 这个当中当时做很大的震动啊，日本的媒体都报道了，居然这个境界延续了6个月，一次祈祷湖水干净了6个月，江本博士告诉我，我跟他讲，我说你最好2个月到那去祈祷一次，那湖水不永远干净了吗？但是这个祈祷我们晓得，治标不治本。治本是什么呢？这个地区的居民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他那个地区的湖水永远干净。这治本呢？去什么样的灾难的时候，你明白这个道理都能化解。知道灾难怎么形成，我用什么方法能把灾难化解？妙计了。所以确实这是法界体性之主方便究竟的。第二呢，大圆净智转阿赖耶识所得的。转阿赖耶就显现出大圆净智，显现法界之万象，如大圆净智之也。大圆净智是什么？对于变法界虚空界，你们有一样不清楚，没有一样不明了。法界里边所有一些众生，他们现前的状况了如指掌。像我们人起心动念，极其微弱的念头，自己都不晓得。证得大圆净智的人，他知道。这什么人呢？法身菩萨了。我们中国佛教里面讲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就转了。见性的人没有不知道。为什么呢？一切法是自性变现的。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我都忘记了，时间到了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学到此地。大圆净智，我们下一堂课再说，可能我都忘掉了，看看时间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